我哋今日系继续讲《使徒行传》，今日系要讲第九章《使徒行传》，就系扫罗嘅改变。啊，扫罗接受耶稣基督。我叫今日嘅题目做改变生命嘅四个际遇。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重新得救嘅人，我相信都有同样四个际遇喺我哋嘅身上，成为我哋嘅标记。扫罗嘅改变，其实喺教会嘅历史当中，可以讲得除咗教会嘅诞生、圣灵嘅降临系最重要嘅一件事。其次重要嘅咧，就系福音传到去外邦人嗰度。使徒行传嘅第十章就系我下一次会同大家所讲，保罗会成为外邦人嘅使徒，继续神嘅工作，将福音系传遍整个世界。施布真曾经讲过，他相信当时扫罗是骑着一匹高头的大马，意气风发地样去到大马色，来到是缉拿那些基督徒，带他们回去耶路撒冷，来到是审判。但是就在几秒钟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有很大很大的改变，神将他是打了落地上，他是爬不起身。扫罗的改变在《使徒行传》里面是出现了三次的描述，《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二十二章、二十六章都有描述。在《综合以上三个描述，我们见到扫罗的生命是有四个际遇。第一个际遇就是他与主来到相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都曾经是与主相遇。当扫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九章二节说他逼迫那些信奉者道的人。信奉者道的人是什么人啊？耶稣基督曾经说我就是道路，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六节。所以信奉者道的人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亦都有其他称呼信徒的名称，例如叫我们做门徒、圣徒，或者一切求告神明的人，或者是兄弟。我们很喜欢叫自己做基督徒。在使徒行传里面，其实要去到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二十六节，基督徒这个名字才出现。在使徒行传里面最常用信徒的名称就是门徒。扫罗在使徒行传的八章三节说他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他亦都得到大祭司的应许，来到是缉拿在大马色的基督徒，将他们带回耶路撒冷，来到是审判。当时在大马色是有很多犹太人在那里居住，根据估计是有三十至到四十个会堂。当时的规矩，古时的规矩，一个会堂要起码有十个犹太人才可以有一个会堂。所以若果有三十至到四十个会堂，即是在大马色起码是有四五百个犹太人在那里来到居住。而在那里的当中有很多都是基督徒。他们很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受到逼迫，是逃到去大马色这个地方。而扫罗是要将他们缉拿，来到带他们回去耶路撒冷。扫罗发觉自己突然间跌了落去的地下度。有很多人说，哎呀，扫罗是中暑啫，或者他是发羊吊。施布真曾经说，若果发羊吊能够使到人接受耶稣基督，那神就真的要大大祝福发羊吊这个病，使多些人来接受耶稣基督。当时在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六节告诉我们，是中午的时候，烈日当空的时候。你想想，在沙漠烈日当空，太阳是有几万烈， 但是耶稣基督的光，耶稣基督的荣耀是能够遮盖晒一切的太阳的光。扫罗突然间听见有声音跟他说，你为何逼迫我？同埋扫罗一起在路上的人，他们都跌倒，他们都听见声音，但他们不能够听得明白究竟这个声音是讲什么，他们都跌晒落地。扫罗就问主啊，你是谁？主就回答，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这节的经文令我想起马太福音的25章40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这里所讲的当然是一些正面的事，一些是关怀弟兄姊妹的事，在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就算是给一杯的凉水，耶稣基督说，你就是做在我的身上，我如同伸手。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看看《使徒行传》的9章4节，耶稣不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教会？扫罗逼迫的是什么？的确是教会。但是耶稣基督呢，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不是教会。所以我们在说任何弟兄姊妹身上，如果做任何负面的事，就算在最小的一个弟兄姊妹身上，耶稣基督说，你都是做在我的身上，我如同伸手。扫罗就问他说，主啊，你是哪个？其实他问的时候，他自己已经知道这一位就是他逼迫的耶稣基督。扫罗第一次是相信耶稣基督仍然活着，他听见使徒已经是讲过很多次耶稣已经复活，他都不相信。现在他是亲自见到复活的耶稣基督，亲自见到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件事对他是很重要，因为他就是见过复活的主，他可以说自己是一个使徒。使徒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要见过复活的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的9章1节话给我们听，乃是使徒行传的9章5节尾，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踢刺呢？踢刺是很艰难的。这一节的经文在很多中文圣经译本都没有翻译到，什么叫做踢刺啊？在近东的人一听就能够明白踢刺是什么。原来在近东的农夫，他们都是用一支很长的竹竿，竹竿的尾部是有些很尖的金属，来到是赶牛，来到刺激那只牛，来到是听自己的话。好多时那只牛都会是反抗，它会用后腿来到踢回那根刺。耶稣基督就是跟扫罗说，他说，你为什么要踢刺？是没有用的，你不可以与神对敌，你是不会赢。我们都知道扫罗是日后会成为保罗，就是成为神传福音的器皿。这个全部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扫罗拣选神，乃是神拣选扫罗。这一位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将会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个逼迫教会的希伯来人，将会成为一个传道人。这个充满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将会宣讲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发言人。他将会成为神的器皿，来到执行神的旨意。扫罗得救了之后，照我们所知道，他是去了阿拉伯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在加拉太书的1章17节告诉我们，扫罗是去了阿拉伯。我相信这件事就是在《使徒行传》的9章22节和9章23节的中间。当我们读9章23节的时候，我们见到经文说过了好些日子，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过了多少日子，《使徒行传》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在加拉太书的一章十八节说保罗是经过三年之后回到去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相信扫罗曾经得救了之后三年是去了阿拉伯。他去阿拉伯做什么？我相信他是单独与耶稣基督相处，耶稣基督是要亲自地来到教导扫罗。在说扫罗成为神的器皿之前，他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所以他在住阿拉伯有三年的时候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教导。有人说扫罗在住阿拉伯的时候是上了西乃山，西乃山就是神颁律法给摩西的地方。如果他真的上了西乃山就很有意思，因为他身为一个法利赛人，他是带着律法主义上山，但是他落山的时候呢是带住神的恩典。他上山的时候他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他是熟读摩西五经，熟读先知书和智慧书，但是他落山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可以开始写新约的书信。这个阿拉伯的行程对扫罗来讲是很重要，日后他是会讲，他说我的知识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加拉太书的一章十节至到二十四节，他所学到的知识是直接由耶稣基督那里来，不是任何的使徒来到教他。因为当他与使徒见面的时候已经是他信主之后的三年，去完阿拉伯回到来耶路撒冷，所以他的知识是直接由耶稣基督那里来。我们见到扫罗不单止是与主相遇，他亦都是与阿拿尼亚来到相遇。我们每一个的信徒都有人带领我们信主，不单止我们是与主相遇。在《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十二节告诉我们，阿拿尼亚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当然他知道扫罗是怎样的一个人，扫罗曾经是逼迫教会，使到是基督徒是受监禁，甚至是杀害基督徒。尽管阿拿尼亚很想为主来到作工，但是他真的对扫罗是有很大的保留。当阿拿尼亚被神差遣去到保罗那里，他见到保罗或者扫罗正是在树祷告，这个给了他是有一针很强的强心针。施布真曾经讲过，他说祷告是圣灵在一个重新得救的人的心上的签名。所以当阿拿尼亚见到扫罗在树祷告，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强心针。神亦都俾扫罗有一个异象，话将会有一个叫做阿拿尼亚嘅人嚟到系帮助自己。阿拿尼亚呢个人嘅名字就系仁慈嘅主嘅意思。喺书《使徒行传》嘅九章十五节，俾咗我哋一个概要，讲出咗保罗将来嘅事工系会点样样。预言保罗将会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的面前来到宣讲神的命，他将会为神是受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亦都会将荣耀大大的样是归给神。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讲给我们听，使徒将会为主作见证直到地极，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听福音将会传到去外邦人那里。在使徒行传里面三次是讲到福音将会传到去外邦人那里。今日的经文九章十五节，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和二十六章十七节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当阿拿尼亚称扫罗做兄弟，我相信扫罗一定是得到很大的安慰。扫罗不单止听见阿拿尼亚的声音，他还觉得阿拿尼亚的手按在自己的身上。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是三日三夜盲了他的对眼，三日三夜他都没有吃东西，我相信他是完全没有胃口，他是不断地来到思想自己的信仰，究竟他以前的信仰是对还是错。阿拿利亚就是靠住耶稣基督的名，使到扫罗的眼睛是能够再次见到嘢，圣灵就充满了扫罗，他就受洗，然后开始吃翻嘢。嗱，好可惜 ，King James 英文版本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使徒行传》的22:16是翻译错了。俾人一个印象就是你要先受洗先至系能够得救。其实呢个系一个错误嘅理解。扫罗嘅罪被赦免系因为佢先求告神嘅名。使徒行传嘅22:16应该嘅翻译系阿拿利亚对扫罗话起来受洗，因为你求告神嘅名已经洗去咗你嘅罪。有没有见到个次序啊？是先求告神的名洗去了他的罪，然后阿拿尼亚才说起来受洗。希腊文的文法求告神的名是过去式，所以在受洗之前扫罗已经是求告神的名，他的罪被赦免，以致阿拿尼亚说起来受洗。我们其实都很应该学习阿拿尼亚，学习怎样来到服从神。神叫阿拿尼亚去帮扫罗，其实扫罗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一个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的人，但是神仍然叫他去帮扫罗。现在来讲，基督徒只是知道有保罗或者扫罗这个人，但是就不知道有阿拿尼亚这个人，很少人认识阿拿尼亚。很多出名的基督徒的背后都有很多少为人知道的人来到是帮助他们。神是公义的，他是会记低每一个人的功劳。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自己出不出名，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忠心，我们是不是一个服从神的人。这个故事就教我们，我们不怕好像阿拿尼亚这样来到服从神，尽管神叫我们去帮助的是一个不值得我们去帮助，是一个可能是敌对基督教的人，但是当阿拿尼亚他真的去服从神的时候，他发觉神是掌管一切。当他服从的时候，他见到神的旨意永远是最好，神的旨意永远是最完美。我们只需要是服从神，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去做就可以。我们也都从阿拿尼亚的故事见到，神完成他旨意的手法不一定永远都是要用超自然的神迹奇事来到完成。在到大马色的路上，神是用光和声音来到是跟扫罗来到是相遇，这个就是超自然的神迹。但是神亦都能够是派阿拿尼亚去拜访扫罗，这个是每日都可能发生日常普通的事。每日神都可以差派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来到你那里，来到是传讲他的话语，这个是每日都可能发生的事。神可以用他的手将扫罗推在地上，这个是超自然的神迹。但是神亦都可以透过阿拿尼亚的手来到安慰扫罗，神可以直接在天上跟扫罗来到讲说话，这个是超自然的神迹。但是神亦都能够透过阿拿尼亚的口来到传达他的信息。所以我们见到神不一定是永远就是要用超自然的神迹奇事，他是可以用很普通的事，日常会发生的事来到是行出他的旨意。我亦都是讲过，神迹奇事在圣经里面是有一定的地位，神迹奇事是要来印证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全部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手上，我们不再需要有那么多神迹奇事在这个世上。你说难道没有神迹奇事吗？不是，神是无所不能，神要做神迹奇事的照样可以做，但我只是说我们不再需要有神迹奇事来到证明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全部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手上。而现在今时今日，神很多时就是藉着每日会发生很普通的事来到行出祂的事工，行出祂的旨意。亦都俾我哋见到一个神嘅仆人嘅事工嘅果效，唔系在乎于你嘅听众系有几多人。彼得佢每次嘅讲道都有千千万万嘅人嚟到听，系嘛？阿拿尼亚咧，佢嘅对象只有一位。彼得千千万万嘅人听佢讲道，但系圣经冇话俾我哋听有任何人将来成为咗神嘅器皿为神所用。但系阿拿尼亚咧，只系同一个人嚟到传达神嘅话语，但系呢一个人就成为咗日后写咗十三部新约书信嘅保罗。嗱，我哋亦都知道路加医生就系使徒行传嘅作者，亦都系受到保罗好大嘅影响。若果冇保罗，可能亦都冇路加福音，亦都可能冇使徒行传。所以我哋嘅事工嘅果效唔在乎我哋嘅听众，话我哋嘅对象系有几多人。喺树1855年4月21日，有一个叫做 Edward Kimball 嘅人，喺树佢嘅主日学，佢系带领咗一个小朋友嚟到信主。而家你问下边个系 Edward Kimball， 我谂冇人系能够知道佢系边个。但系被佢带领信主嘅接受耶稣基督嗰位小朋友，就好多基督徒都认识佢，就系 Dwight Moody 穆迪牧师，就系我好鍾意嘅嗰一位牧师。所以我哋嘅事工嘅果效唔在乎我哋嘅对象，唔在乎我哋嘅听众有几多。喺适合嘅时候，神带领我哋只要向一个人来到传福音，若果这个人将来能够大大地被神使用，成为神的器皿，这个才是最重要。不单止扫罗与主相遇，不单止扫罗是与阿拿尼亚相遇，他亦都与他的敌人来到相遇。当他复原了之后，他就遍传耶稣基督的名，他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这个称呼在使徒行传里面只是出现两次，使徒行传的8章37节和9章20节，就是今天的经文。但是在使保罗的写作，在他的书信里面是重复重复地出现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扫罗就在大马色开始他的事工来到传福音，当然他的敌人不会放过他，意图来到是阻止他。扫罗卒之明白被人逼迫的滋味是怎样样，现在他自己是身受其害，但是他这个受苦只是刚刚的开始，他将会是受到越来越多的阻碍，越来越多的敌人来到阻挡他。这个不可一世的扫罗，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我们见到他好像一个盲人那样，三日三夜要被人带来走来走去。我们亦都等阵会见到他会好像一个囚犯那样，被人在树的城墙道将他吊出去来到逃命。相信这个经验对扫罗来讲是给他一个很大的谦卑，令到他很大的谦卑。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扫罗所遭受的逼迫是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到最后他去到罗马是被监禁。但是扫罗认为他受的苦是他的荣耀，在提摩太后书的3章12节，保罗说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入的，也都要受逼迫。嗱，呢个系圣经俾我哋嘅应许，唔系话你可能会受逼迫。呢个圣经话俾我哋听，每一个敬虔度入嘅人都会受逼迫。嗱，保罗一生人，佢就系受到犹太人嘅逼迫，受到外邦人嘅逼迫。他们是憎恨保罗，他们是陷害他，甚至是想追杀他。在提摩太后书的11:26，保罗说他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你看看扫罗一生真是被好多好多人，不理是人或者是环境，都好像在处逼迫他一样。扫罗不单止是与主相遇，与阿拿尼亚相遇，与他的敌人相遇，他亦都是与耶路撒冷的众圣徒来到相遇。圣经话俾我哋听，扫罗得救了之后，他就联络耶路撒冷的教会，希望同他们过住有团契的生活。扫罗和教会的关系可以分开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他被拒绝。这个我们都是可想而知。扫罗这个人这样来到逼迫教会，教会的人真的很怕他。但是扫罗就在这个时候，在使徒行传的9:26，说他想与门徒结交，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想加入他们的团契生活。你想想，一个逼迫教会的人突然间要加入教会有团契的生活，你想你如果是一个信徒，你会怎么想？这个是苦肉计来的。他很可能就是入了我们教会，认识了我们之后，就将我们一个二个捉晒去收监，甚至好像杀史提反那样杀了我们。所以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不相信他是真正的门徒，不相信他曾经是见过复活的主。但是最后他们怎样来到接受扫罗啊？原因是因为巴拿巴这个人。所以第二个部分，他和教会的关系就是透过巴拿巴，教会是出资接受了他。在使徒行传的4:36-37，告诉我们巴拿巴就是劝慰之子，或者可以说得是鼓励之子，就是他首先接待扫罗，又是他带领扫罗去见耶路撒冷的领袖，来到说服耶路撒冷的领袖说，这个扫罗他真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使徒，他的确是见过复活的耶稣基督。扫罗就开始向讲希腊文的犹太人来到传福音。这班是什么人？这班就是同埋扫罗一起怎样陷害使提反、审判使提反，甚至将使提反处死，就是这一班讲希腊话的犹太人。现在他是调回转头向他们来到传福音。其实扫罗真的跟使提反是有很大的渊源。当使提反是被处死、被石头抌死的时候，扫罗在哪里？在那里帮人家看着人家的衫，他是在场的。他是听见使提反讲那篇很长的道，永远没办法是忘记那一篇道。他见到使提反面上有天使的面貌，他亦都不能够忘记。在使徒行传的6，使提反见到天上的耶稣基督，跟着在使徒行传里面见到天上的耶稣是谁？是扫罗自己。使徒行传的6是使提反见到天上的耶稣，9是扫罗见到天上的耶稣。所以扫罗是觉得自己是有义务继续使提反留下来的事工。但是这一班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是不会接受他，不会容忍他，甚至是想杀死他。就在这个环节， 在《使徒行传》的22:17-21，给了我们有些补充的资料，就是说当扫罗在说圣殿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提醒他说他的使命是要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在说《使徒行传》的22:18，耶稣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作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耶稣基督警告扫罗说你是外邦人的使徒，你快点离开耶路撒冷。于是扫罗就跟耶路撒冷的领袖分享了这个异象，耶路撒冷的领袖就当夜就救扫罗是出了耶路撒冷，回去他的家乡，就是大扫这个地方。我们见到耶路撒冷的领袖是相信了扫罗所说的异象，即是什么意思啊？即是他们已经接受了扫罗，相信扫罗真是见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当我们再次见到扫罗的时候，是在《使徒行传》的11:25，亦都是巴拿巴来到找扫罗，带领他去到安提柯这个地方，跟他一起来到侍奉。这个是他去了大扫之后的7年，他在做大扫有7年的时候，当他回来的时候，安提柯已经是代替耶路撒冷成为敬拜的中心，扫罗或者保罗已经亦都是代替了彼得成为教会的领袖。在《使徒行传》的9:31经文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福音正是照着《使徒行传》的1:8继续传开去。我们讲过在《使徒行传》的2章，福音是传去犹大全地，在住8章是传到去撒玛利亚，下一次会跟大家讲的就是福音传到去外邦人那里，使徒行传的10章。扫罗暂时会离开使徒行传的描述，彼得又会再一次的登场，在住9:12又是讲回彼得的故事，然后去到12章呢，彼得就会隐身而退。当然在《使徒行传》的15章讲到大公会的决定的时候，彼得亦都会是出来，有些时间是出了来。但是在《使徒行传》的13:28的主角就是保罗。所以我们见到其实神的仆人是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每一个神的仆人都要等候。你看看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事工当中，有3次他需要等候，需要隔离。第一次就是在说大马色，他3日3夜见不到嘢，不吃嘢，来到思想自己的信仰。第二次呢，在说阿拉伯，耶稣基督亲自3年来到教导他神的话语，然后呢在7年在大扫他是有等待的时候。所以我们见到神的仆人有很多事，神要我们等候，其实是对我们是有好处。除了等候呢，神的仆人都是会被替换。我们见到《使徒行传》的1-12的主角是彼得，12章的时候彼得隐身而退了，13-28章的主角呢是保罗，但是去到28章保罗亦都会隐身而退。现在呢弟兄姊妹，是你们和我来到是完成使徒行传入面的事工大使命，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是由我们来到去承担，由我们来到行出来。但是有一天你和我都会是隐身而退，亦都会再有新的仆人来到是完成神的事工。好有趣， 讲完了扫罗的改变，在使徒行传的尾部是有两个神迹奇事。第一个神迹就是医好了一个瘫子。彼得当时是在树进行他巡回的事工，他去到吕大来到是探访圣徒。吕大是一个距离耶路撒冷有25里的一个外邦人的城市。相信在那里有很多的信徒在树五旬节的时候曾经是去到耶路撒冷亲眼目击教会的诞生。但亦都相信有很多人是因为是在树耶路撒冷受到逼迫而逃避到去吕大这个地方。腓力亦都在树那里曾经是侍奉过。医好这个人是叫做以利亚。圣经是没有告诉我们听以利亚有很多的知识。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不知道他年纪有几大。不知道他究竟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们听。路加医生是没有告诉我们知道。但是只是说这个人是残废无助，已经瘫痪了有8年。在书使徒行传里面，彼得第一个神迹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他就是医好了一个瘫子。今次他又要故技重施。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见到彼得和保罗的神迹奇事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一就是他们两个都医好了一个瘫子，还有呢他们都有间接医治的能力，不单止直接。彼得的影被人相信可以是医好人，保罗的手根仔呢铺在哪个人的身上，哪个人就可以得到医治。他们都是曾经是被人是监禁在树监狱里面，但是亦都是神迹奇事是打救了他们。他们都曾经是面对有假先知，两个人都曾经被人认为他们是神，两个人亦都是面对有权势的人而大胆这样来到是为主作见证。所以我们见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路加医生绝对是有心来到比较彼得和保罗两个。我相信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会说我喜欢彼得多一点，亦都有人会说我喜欢保罗多一点。但我们不要忘记哥林多前书的12章第6节，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所有神的仆人，无论是彼得、保罗、阿波罗，都是被神来到使用，在他们的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但是后面是有一位神，我们都是要 很注意。彼得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医好了以利亚。所有认识以利亚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听，在吕大也好，在说沙伦也好，所有认识以利亚的人，他们都接受了耶稣基督。除了医好了以利亚，在说9章尾亦都告诉我们听，彼得是使到一个女仔起死回生。这件事是发生在约帕这个地方。约帕距离吕大大概是在数10英里的海岸，是现在的雅法这个地方。大家记不记得约帕在哪里？圣经里面有提过约帕，记不记得约拿先知？神叫约拿先知传福音给尼尼微，叫他去东呢，他就去西。他不去利利未，他走到去约帕，希望在约帕上船搭去他斯，就是西班牙。所以约帕是一个什么的地方啊？和传福音给外邦人是很有渊源。神叫约拿先知传福音给外邦人，但是约拿先知是没有听话，走了去约帕。彼得呢亦都在约帕，神是呼召他向外邦人来到传福音。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下一次我们就会讲这个故事。 亦都因为约拿唔服从神，神降下大风雨，记唔记得嗰隻船啊？遇见大风雨，令到外邦人嘅水手系大大咁吃苦头，系吃惊。但系同样喺约珀，当彼得系服从神嗰阵时，神就俾佢见到外邦人信主，圣灵降临喺外邦人嘅身上，以致佢哋系能够得到大大嘅喜乐、大大嘅平安。所以我哋见到约珀真系同传福音俾外邦人系有好大嘅渊源。嗱，呢一个女仔被彼得医好，佢嘅名字叫做多加，系希腊文。阿兰文就是 Tabitha 这个名字。多加是一个很能干、很被人爱戴的一个姊妹。她在教会里面是帮助很多人，很多人得到她的恩惠。在这个时候，而且多加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一个姊妹这样就离开了，真是很令教会是伤心。现在的教会很多时都有这些事会得发生，一个很能干年轻的弟兄或者姊妹就是这样离开了。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只可以是好像约伯这样讲，在约伯记的一章二十一节，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亦都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信徒知道彼得在树城的入面，在树约珀，就立刻去邀请他来救多加。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我相信他们知道这些使徒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行神迹奇事。使徒行传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告诉我们使徒是有能力使到人是起死回生。这班人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使到艾老的女儿起死回生，曾经使到拉撒路起死回生，所以他们心想，这班使徒既然是奉主命行神迹奇事，可不可以就是奉主命来到使到多加是起死回生，所以他们来邀请彼得。根据犹太人的习俗，是先将尸体是洗干净，然后查咗是香料，然后摆喺度，大家为佢哀恸，然后先至系下葬。当彼得到嘅时候，正系佢哋都喺楼上嘅房间，佢见到多加嘅尸体，佢亦都见到有好多嘅寡妇喺嗰度为佢嚟到哀恸。相信呢班嘅寡妇就系得到多加恩惠帮助佢哋好多。当时的孤儿寡妇都不是好像现在美国的孤儿寡妇啊，或者是你不能够是维生的人，政府都会帮助你，是吧？但是在说当时的社会是由教会来到帮助这些孤儿寡妇，所以相信有很多这些寡妇都是得到多加的帮助。彼得去到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将多加是从死里复活。经文跟着话俾我哋听，佢喺一个烧皮匠嗰度住咗好多日。乜嘢叫做烧皮匠？点解扫罗会得喺度烧皮匠度住咁多日？特登圣经话俾我哋听。我相信当多加被医治从死里复活呢个消息传遍咗约伯，经文话有好多人都信咗主。咁点解彼得要留喺嗰度咁长嘅时间？呢个就係我同大家讲过，单单见到神迹奇事而相信嘅信心係唔足够。我哋嘅信心係应该建立喺神嘅话语嘅入面。所以我相信彼得就留喺树约珀呢个地方，有多啲时间嚟到係教导呢啲新信徒能够明白圣经嘅真理。另外有一点好有趣，就是烧皮匠这个是令到犹太人很厌恶、很憎恨的一个职业。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用动物的皮来到做不同的商品。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他们就要接触很多死的动物， 这个就是利未记的十一章所讲，死了的动物是不洁的。所以很多的犹太人都看不起这些的职业，他们认为是不洁。而当时的犹太人的拉比亦都说，这些烧皮匠的家不可以是靠近任何的城市五十爪，要在五十爪之外，不可以接近城市。所以可见得当时的犹太人是几憎恨这个职业。但是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彼得又会跟这个烧皮匠住在他的家这么多日呢？我相信是跟耶稣基督是有关。耶稣基督在生的时候都是一样，他是不怕那些不洁的东西，他是成日都跟那些被人认为不洁的人在一起，麻风病人，例如是被鬼附的人，例如是甚至死了的人，拉撒路和艾老的女儿，他不怕这些不洁的人。其实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彼得医治多加同埋耶稣基督医治艾老嘅女儿係有好多相似嘅地方。佢哋两个都係首先叫哀悼嘅人离开咗嗰间房，然后佢哋叫呢两个女仔起死回生嘅话都係一样，小女孩起来吧。仲有一样呢，耶稣基督係使到艾老嘅女儿复活，係拉住佢隻手，唔怕俾佢玷污。而彼得呢医好了多加之后，亦都是拖住他的手。其实这里给我们见到是有意对比彼得和耶稣基督，给我们见到其实彼得是一步一步地有改变。彼得是一个很充满律法主义的人，神是要带领他一步一步是由律法主义是进入自己的恩典当中，这样才能够是日后带领外邦人信主，就是下一次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是会讲。在说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妨来到看看《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的结构是很有趣。我曾经讲过很多次，圣经的分段是没有神的默示，但是第九章的分段是很有意思。我发觉为什么呀？因为讲了三件事，扫罗的改变，这个以利亚他的身体复原，同埋多加的起死回生。好像这一章的经文在说问我们，什么才是世上最大的神迹？是不是令到一个人身体复原啊？是不是一个人能够是被人救从死里复活啊？还是这个人能够是得救，就是好像扫罗一个失丧的罪人能够是得到救赎，哪一样才是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就是一个失丧的罪人是能够得救。为什么我这样讲啊？你看看个代价，个代价是什么？令到以利亚能够身体复原，令到多加从死里复活，彼得是靠住神的能力，是一些能力，是吗？但是救一个人脱离罪，救一个失丧的人，使一个失丧的人能够得救的代价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来到钉十字架，是神的独生子以他的性命来到救赎。所以这个代价是最高，所以这个才是最大的神迹奇事。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三件事都发生了，以利亚身体复原，多加从死里复活，但是最大的神迹奇事就是扫罗是有生命的改变。扫罗的生命改变，我们今天见到是有四个际遇。第一个际遇就是与主来到相遇，我们今天同样是能够与主来到相遇，但我相信不是说面对面来到是与主来到是相见。有很多人都说自己，哎呀，我见到耶稣啊，我见到神啊。真是的。你看看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和你自己的经历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在圣经里面每一个人与主相遇，与神相遇都会怎样？情不自禁这样俯伏在神的面前。 甚至佢嘅眼睛好似扫罗咁，会三日三夜去盲咗，扑咗喺个地下度。点解啊？一个罪人系同埋一个无限圣洁嘅神、无限圣洁嘅主嚟到会面，呢、这个就系会发生嘅事。而家好多人话自己系见到主、见到神，吓、啊、好轻描淡写咁样样。你同圣经入边比较一下，你就知道系真系假。我哋而家有晒全部圣经喺住我哋嘅手上，吓唔一定系需要神迹奇事嚟到与主相遇。我哋每一日靠住读圣经都能够系与主相遇。嗱，第二点就系扫罗系同埋亚拿尼亚相遇。我哋每一个信主嘅人都系同我哋带领我哋信主嘅人曾经系相遇。喺住罗马书嘅十章十四节。话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每一个人都要是人带领来到信主，我们都被人带领，但我们有没有自己去跟人家传福音呢？我们是不是自私到、啊、我们只是自己享乐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信徒，而不去跟人家传福音，来到将这个福音是传开去？第三，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系与众圣徒嚟到相遇，就好似保罗咁样样，当佢得救咗之后，佢就希望去到耶路撒冷同埋众圣徒嚟到系有团契嘅生活。喺书希伯来书嘅十章二十五节话：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喺圣经话俾我哋听，有好多嘢我哋需要做。一个真正嘅基督徒，好似头先我哋见到亚拿尼亚同扫罗话起来受洗，我哋系需要受洗，我哋需要受洗之后系翻教会与众圣徒嚟到系有团契嘅生活。嗱，唔系话因为我哋翻教会，因为我哋受洗，我哋系基督徒，调转咗啦。我哋成为基督徒，所以我哋需要受洗，所以我哋系需要系翻教会。你话翻教会弟兄姊妹有乜好啊？激亲我嗱，喺正面就点啊？系铁磨铁磨出利刃，系箴言教我哋。负面呢系啊，弟兄姊妹系会激嬲你噶，但系呢个系你嘅磨练，我哋要嚟到系学习点样宽恕人，点样嚟到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回教会的话，我们是不能够成长。你自己一个人在家，你没可能是可以成长。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是会与敌人来到相遇。一个真正改变的人，自然我们就会有敌人来到挑战我们。我们不需要去到处撩事斗非，或者是标旗立义。有很多基督徒都去撩事斗非、标旗立义，我们不需要。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当我们敬虔道入的时候，我们都会受到逼迫。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愿意我们每一个真正重新得救的人，我们的身上都有这四个际遇。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给我们见到扫罗的改变。主啊，一个真正重新得救的人是何等的一件的美事，这个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神迹。愿意我们每一个有生命改变的人都好像扫罗一样，是有四个际遇。我们不单止是与你相遇，我们不单止是与我们带领我们信主的人相遇，我们亦都是愿意同埋众弟兄姊妹来到是过住团契的生活。而当我们过住敬虔度日的生活、啊、就会有敌人来到攻击我们，但我们不用怕，因为你话给我们听，你已经是战胜了这个世界。愿意我们都是继续是在树成圣的路上，继续是能够将你的福音广传，来到是活出那美好的见证，等待你再次的回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